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金戈铁马》板块。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晚上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东京奥运特别节目。今天是我们特别节目的最后的一天， 今天是限量版啊，就这么一估计了。明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就恢复到了一个更日常，但是呢，同样也是加量不加价的节奏里。 没错，下一回大家再想听这个我们广播体育广播的奥运特别节目，得3年之后在巴黎那会儿再听了。 对，燃在巴黎。 对。浪漫在巴黎 啊，确实很浪漫啊！巴黎昨天的8分钟的展示，已经让我们先是窥见了一点点啊。3年之后，在巴黎究竟是会发生什么呢？今天的两个话题，咱们也继续延续东京奥运会的话题，说说啊，这东京奥运故事。 嗯， 你也再继续聊一聊那些让您深刻的记忆吧。另外，国安今天晚上就要迎来和天津金门虎的第13轮的中超比赛了。今儿能拿3分吗？也欢迎继续来跟我们互动。 主要内容给您介绍一下，将为您带来的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闭幕，而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满满。当然了，中国队是38金圆满收官，也追平了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另外会为您带来今天晚上国安再战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的一个前瞻，也是急需3分来巩固排名啊。 好了，大家伙儿在我们的几个平台，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一起来聊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特别节目的主要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抗击疫情，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疫情防控消息。8月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7858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2013例，出院11725例，死亡21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63例，出院57例，台湾地区15782例，出院13066例，死亡809例。 8月8号0点到24时，北京无新增本地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3例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和10例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1例。从8月5号起，北京已经连续4天无新增本土病例。 那在昨天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全系统电视电话会议，会议上强调，全系统的干部职工思想认识要再强化，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认识疫情防控就是国之大者，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儿的心态，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坚实屏障，坚决遏制当前疫情扩散蔓延，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你好，奥运。 昨天晚上，随着燃烧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奥运圣火缓缓熄灭，2020年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夏季奥运会的周期正式进入到了巴黎时间。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回顾。 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让你们的梦想成真，闪耀世界。同时，东京也应该为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特别感谢所有的志愿者，你们的微笑温暖了我们的心。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中有着这样的一段致辞。与此同时，巴赫还用日语表达了对于志愿者们的感谢，并且带领桥本圣子及运动员的代表现场比心。疫情之下的东京奥运会在一个温馨的场面中落下帷幕。昨晚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开始之后，各国代表团旗手高擎旗帜陆续入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苏炳添举着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体育健儿的风采，而无数光点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明亮的奥运五环标志，也被叫做光之五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して大会を支えてくださった。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向每位运动员和所有的医护人员表达了感谢，并且感谢了国际奥委会、日本政府和东京政府做出的大力支持。此后，奥林匹克会旗从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手中传递给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并最终传递到了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手中。而巴黎也通过八分钟的视频短片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风采。最后，巴赫宣布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同时他表示，这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奥运会，我们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感谢所有的人帮助运动员实现奥运的梦想。而巴赫也不忘了用法语呼吁全世界的年轻人，3年之后巴黎再相聚。 这已经不是巴赫主席第一次向年轻人喊话了。无论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一些新设项，像滑板啊，像攀岩呀，都是打着这个向年轻人喊话的口号而去的。可是反正到现在为止啊，可能我这人小心眼儿，我总觉得嗨，这不就是奔着东道主去的吗？ 当然了，奥运会向全球推广很重要的就是抓年龄基础，就是越小的孩子喜欢奥运会，那对于未来奥林匹克整体发展肯定是越好啊。所以巴赫包括国际奥委会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啊，向年轻人这边去倾斜。 是， 同时这一次新增加的口号 Together 更团结啊，也是在本届疫情为背景之下的这个奥运会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啊。 而且确实在东京奥运会上，我们看到更多的00后的小将们都已经是横空出世，能够拿到最高领奖台的这个荣誉了。对年轻人来讲，其实在一个项目里边，在像奥运这样的盛宴里产生几个跟自己同龄的啊，甚至没比自己大几岁的这种年轻的偶像，也是很大的一种影响力，榜样的力量嘛。 对，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这咱这界边啊，这邻居确实也不容易。32届奥运前所未有顺利进行，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啊！ 是， 东京奥运会虽然说，东京奥组委给自己的评价是不是100%的成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种疫情啊，整个的疫情全球还在发展的前提之下，已经是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可能了。 所谓的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啊，这一次日本的这个奥运的相关的筹办啊，包括在赛期。其实给我们呈现的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奥运的盛会，除了很多的项目没有观众之外啊，但是在赛场当中的这样的奥运的感觉啊，包括我们听众在奥运会之前有的担心了啊，这奥运的到时候这味儿到底还浓吗？是以前那个感觉吗？哎，还是熟悉的味道。 因为竞技体育，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对于金银铜的争夺，更多的是赛场上那种人性光辉的瞬间。 对， 运动员在延期了一年的奥运周期里，努力的为了自己的目标去拼搏，即便最后没有站上最高的领奖台，但是这五年之中的付出，都在最后的那个比赛的时刻化作了特别特别美好的那个图景。所以大家伙可以继续的来回顾一下东京奥运故事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幕。我们也继续来通过本台正在日本东京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带来的报道来回顾，我们来听听齐良博发回的东京奥运圆满落幕，中国军团收获满满。 巴赫说，现在这场颇具挑战的东京奥运之旅即将结束，我宣布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随着昨天晚上奥运圣火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缓缓熄灭，东京奥运会也正式落下帷幕。就像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在闭幕式致辞中说的，东京奥运会是希望、团结与和平的奥运会，疫情带来了许多挑战，这让体育的凝聚力显得更为突出，这是一届前所未有的奥运会。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金牌数、奖牌数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追平了在伦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闭幕式上，苏炳添作为中国代表团旗手，高举5星红旗，向世界展示中国体育健儿的风采。 中国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是苏炳添，旗手们将各代表团的旗帜带到体育场地的中央。 本届奥运会，苏炳添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进入男子百米决赛，并最终获得第6名，实现了历史突破。赛场上，中国体育健儿积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爱国拼搏，挑战自我，尊重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自信、开放、阳光，展现了中国青年一代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风貌。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蝉联乒乓球男单冠军的北京籍运动员马龙表示， 单打其实只是个人的，我跟樊振东首先都完成了这个各自的目标，能够进入决赛，这块金牌属于中国队，这是第一任务。 来自北京的跳水运动员张佳琪在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和队友陈芋汐搭档收获了一枚金牌。说起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张佳琪表示， 就是小的时候都是看哥哥姐姐们在上天，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其实真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感觉到那种压力。拼啊，带着一颗拼的心，肯定非常开心，就特别兴奋，就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也不容易实现的。 跳水男子单人10米台，来自北京的小伙曹源获得金牌，赛后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表现。 比赛的时候更多还是心态吧，技术动作平时已经练得很多了，奥运会它就是一种心态上了，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做到了，心态就是说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好吧，也有一种破釜沉舟的那种勇气吧，就是才能够拿到今天的冠军。 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一直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下，据中国代表团消息，奥运期间中国代表团尽最大努力实现零感染，确保参赛队伍健康，参赛期间没有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或被组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况。截至8月8号，已回国692人。据悉，中国代表团已通知各参赛队伍和备战单位，就东京奥运会参赛及备战工作进行系统总结，并为下一个奥运周期备战做好准备。 哎，其实大家伙儿昨天肯定都来关注了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啊，闭幕式也是跟开幕式的那个整体的风格遥相呼应， 没错， 就呼应上了。 对，就是还是有这个在艺术上面欣赏的这样一定的门槛儿，可能我就这样形容吧。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比如像开幕式啊、闭幕式，哎，这个欣赏不了，哎，怎么不是我这个很平时所看到的这样的大型的开幕式、闭幕式那种特别喜庆热闹的这种场面等等的啊，但是大家别忘了，这届奥运会它的大背景是在疫情之下啊，全球这样整体受到影响的情况之下啊，所以在艺术的角度当中，您如果从这角度来理解啊，可能有助于您观赏闭幕式包括开幕式。 不过艺术是高于生活，但是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可能我们特别有的时候觉得，哎呦，这怎么这一次开闭幕式都有点欣赏不来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经历还不够多，只能这么安慰一下自己了。 是 啊，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在闭幕式上，其实我们的记者啊，在前方，他们四位这将近20多天的时间，也是过得前所未有的。 对， 像林苑啊，像李维，都是有过多届奥运会采访经历的，但是也是第一回去经历这样的一次没有观众，在防疫的安全之下去进行的奥运会。来听一下林苑对于闭幕式的感想。 东京奥运会昨晚闭幕，眼见着主火炬的螺旋外衣慢慢聚拢，最终圣火熄灭，所有人也跟着长舒一口气，终于结束了。 来到东京到现在整整20天，人像在巨大的链条当中的一环，带着齿轮环环相扣，齐心协力把名为奥运的庞然大物推着向前走，终于撞线。从来到东京前的不确定，到初到东京时候的战战兢兢，再到后来融入其中，感动其中，特别是后半程，真感觉有些冲刺的意味。因为疫情始终伴随，甚至随着奥运气氛高涨也势头渐起，真可以说是一次在忐忑当中度过的奥运会。人在忐忑中格外容易敏感共情，因此越来越体谅办赛的不易。无论是奥运村里被吐槽的纸床，还是场馆临时铺上地毯就乘路支起架子赶上楼，都反映了东京对于这届奥运会能否开幕走完的不确定。最小的成本投入，最简易的设施，随时做着原地解散的准备，居然真的看到了闭幕式。至于闭幕式究竟有多简单，没看过的人完全可以忽略，不用觉得遗憾。在形式简单仓皇中支撑的力量来自于内容本身，奥林匹克真的成为了黑暗尽头的希望之光。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代表团也格外给力，让我们这些追着他们跑的人也分享荣光。当你的注意力完全进入时，想到的只有希望。直到昨天上午，眼睛盯着金牌榜38这个数字，我们还在想李倩会不会拿下第39金。如果这样，就算美国队拿到女排的冠军，也至多打个平手。对于成绩的追求，对于荣誉的向往和为此付出的努力，显示人类能够达至的最高点。在疫情之下，命运共同体在奥林匹克的平台下一起摸高，一起挑战，这既是运动场上的竞逐，也是人类决心和意志的展现。病毒的威胁几乎让奥林匹克变了样，因为对于所有的选手、比赛、媒体、观众来说，一切都不一样。人类越考验越顽强的本能没变，这届奥运会上所有创造的佳绩说明一切。感谢日本让奥林匹克的火炬活了下来，但也真的不想再有一次面临疫情威胁的半封闭的奥运会，所以北京加油，一定会比东京更好。东京奥运会结束，灯光转暗，路在前方。 啊，所谓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啊，一步一步的，接下来奥运会的这个重心将会转移到我们中国北京。 嗯，那确实在这个路上啊，站在东京，我们去看北京的话，现在已经是8月，马上要接近于，再过一周就接近于中旬了， 对， 离明年2月份的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啊，我们也特别期待到了明年的2月份是一个非常的完整完满的，我们已经完全的战胜了这个病毒，然后共同的又团结在一起。 是，希望奥运会能够回归它本来的那样的热热闹闹的这个感觉。当然有些朋友也是想让我们再回顾回顾东京奥运会这个奖牌榜到底是花落谁家了。最后金牌榜的第一位是这个传统的体育强国美国队啊，39金41银33铜113块奖牌。这个尽管在有些项目，比如游泳、田径啊，美国队不如之前发挥的那么的高能啊，但是还确实是点点开花。另外像他的这个团队篮球的这个大球上边，女排夺冠了，男篮女篮人家都夺冠了，整体这个实力还是很强的。第二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38金32银18铜啊，88块奖牌，这个成绩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最后一天的这些精彩的赛事的情况。那我们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李倩是在女子拳击的75公斤级的决赛里，为中国代表团收获了本届奥运会上最后的一枚奖牌。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林苑带来的报道。 杨倩开头，李倩结尾。8月8号，中国代表团在女子拳击中级别比赛当中收获本届奥运会上的最后一枚奖牌，38枚金牌88枚奖牌的成绩，创造境外奥运会最佳。射击打响第一枪，拳击最后一锤定音，两位女将也是每一位奋斗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中国健儿的典型代表。5年时间，从里约到东京，李倩改变了很多，不止自己的奥运奖牌由铜牌变成银牌，也多了一份沉稳。在里约失利之后，李倩曾经泪洒赛场，表示自己太过草率，而在东京面对银牌，她似乎更容易释然。 非常去享受这一个比赛，因为跟那个罗尔完了之后也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运动员，我们俩之前曾经交过手，能够在奥运会这个决赛的赛场上两个人去对抗，去着这个金牌去拼搏，我觉得我们俩这个都是成的。虽然我也是没有拿到这枚金牌，比较遗憾，但是我觉得我去奋斗过、努力过就可以了。 但无论如何，梦想不变。31岁的李倩表示，下一届的巴黎奥运会，她还要试一试。 我还是想去再去努力一把，因为还是没有去实现自己这个奥运金牌梦嘛。所以我想去，如果有就是很好的机会，或者自己身体有很好的状态，会继续努力的。 有梦想才更有希望，带着对又一个奥运的向往出发，就总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好，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在大球项目当中，刚才康乐已经回顾过了，就是美国其实在这一次大球项目上，那男女篮都是一如既往的实现了自己这种卫冕的角色，而女排呢也是新拿到了一个奥运的金牌。 没错，当然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曾经效力于北京首钢女篮的外援，这美国队的绝对中锋主力格里纳。女魔兽是拿到了30分啊，那个臂展2米多的臂展啊，加上2米02的这个身高，在女篮里边真的是啊，没人能够防得了啊。而且她能全覆盖日本队这高田真希、本桥菜子，尽管也很准，但是1米6几的这个身高，跟美国队这个身高差距一下就很明显了。有朋友说，日本女篮的特点叫什么呀？小快灵。 哎， 那美国女篮呢？大快灵，人家也快也灵， 也很灵活， 没错。 而且整个的这种技战术的素养，对于比赛阅读解读的能力，那真的是世界顶流的、顶级的。 是的， 那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其他的大球啊。昨天进行的女排的决赛当中，美国队也是3-0击败了巴西，第一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女排比赛的金牌。塞尔维亚呢是铜牌的争夺战里3-0战胜的韩国啊，也是一个可以意料之中的结果。美国队的三位啊，拉尔森、德鲁斯还有巴奇得分都超过了12分，德鲁斯还拿了全场最高的15分，而巴西的费加雷和加比是分别拿了11分和10分。所以确实美国现在是当打之年，而巴西呢，相较于美国来讲，整个的年龄层是有一些偏着老化的那个路就去了。 而且他的这个巴西队女排的这个主攻也不稳，美国的厉害在哪，他非常的稳定啊，几个人轮番的上啊，不像比如说这个巴西啊，他只有一个点呢很好防，这个昨天那比赛拦网，美国队就拦了巴西好多个球啊，所以这个其实也给中国女排未来的重新的站立起来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啊。我们是否也应该是不是单核，而是追求多核呀？ 而且我们真的是要解决这个队里只是依赖一个超强主攻手的这个弊病啊。 对， 而且我们这一次的从世联赛到奥运会，我们在网口上的实力一直就没有体现出来。 是啊， 尤其是这拦网这一项数据，总是在这个数据上边受限。真得好好想想，全队串联了。 对，以往这个打女排的话，对手是夸中国女排都说了，这中国长城啊，怎么厉害？长城 实力强啊。 对呀，另外一个长城主要是防守的这个功能啊，防守就是什么拦网您得强才行啊，所以在拦网和扣球，就是下球这一下，这两个最关键的环节，中国女排这次大赛都是有所下滑的。 所以在后面郎平指导已经是陪伴着女排到了这一站啊，要换下一趟人生列车的时候，谁来接过这杆大旗，那就是接下来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了。那就此赛后的国际排联也评选出了本届奥运会女排的一个最佳阵容，美国女排的多位上将都入选了，拉尔森是拿到了 MVP， 是， 而其他的包括巴奇，还有副攻华盛顿，还有像二传波尔特，以及自由人奥特兰斯王，都是入选到了这个阵容当中。 是，尤其这个奥兰斯特王，奥特兰斯王，他是华裔的面孔，应该是至少是亚洲的这样的一个面孔， 亚裔的， 亚裔的一个选手。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这个自由人，好多人的比喻就是说，真的是在赛场当中无所不能的一块拼图，你总感觉这球要落地了，他能给接起来， 所以好多朋友对比说看看人家的自由人的这个发挥是吧，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哦、 对啊，这也给我们中国女排的自由人未来更多的一个鞭策吧。 啊，都姓王是吧，你就叫嗨。 你这个有点直接了，刚才我稍微点了一下 啊，我不是补刀，我不是补刀，就突然想起来了 啊，是 啊。好，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田径赛场马拉松的男子的比赛当中，最终依然是传奇的名将吉普乔格继续去卫冕了马拉松的奥运冠军，他是以2小时08分38秒的成绩成功的卫冕了。而中国的三位选手杨少辉、彭建华和董国建是分别排在19、32和57位。 另外昨天场地自行车女子全能当中，中国选手刘佳丽以65分排在第11位，创造了中国车手在奥运会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美国选手瓦伦特以124分夺得冠军，日本选手尾原优默以110分获得亚军，而荷兰选手维尔德是108分获得了第3名。 艺术体操的团体全能决赛，中队是以球操、圈棒两轮总成绩84.550分获得了第4，保加利亚获得了冠军，俄罗斯奥运队获得了亚军，而意大利获得了季军。 另外在女子手球的决赛当中，法国队是30-25战胜了俄罗斯奥运队获得了金牌，俄罗斯奥运会队是获得了银牌。而男子水球决赛是东京奥运会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最终塞尔维亚队是13-10战胜了希腊队夺冠，希腊队是屈居亚军。所以说很多朋友都聊到塞尔维亚这国家啊，他确实体育很强，你看三大球包括这个团队的项目水球啊，人家最终也能夺魁。另外像是全球非常受欢迎的网球啊，这一类的项目也有顶流现在的存在，小德。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从下一站开始，那就是北京冬奥会接过了这一棒啊。刚才有嘉玲5号线大哥说立秋过去了，立春还会远吗？我们都非常的期待啊，奥林匹克已经是进入到了北京时间，再过180天，明年的立春之时，北京冬奥会就要拉开帷幕了。到时候北京又将会成为世界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会汇�聚全世界的目光，跨越13年的奥林匹克也会再一次去点燃人们心中的那个希望。我们也来听一下金泽带来的报道，因为在历届的奥运会和残奥会赛事期间，都会组织未来的奥组委人员去参加学习和观摩的活动，北京冬奥组委的观察团也圆满地完成了考察任务。 从7月18号起，北京冬奥组委分4批派出了34人赴日本学习。目前第一批观察员已经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平安返回国内，正处于隔离期间。而第二批观察员来自冬奥组委的场馆管理、规划建设、新闻宣传等11个部门，已于今天结束行程。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演出仪式处处长王军说：“ 主要来到这个东京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亲身的感受东京奥运会的办赛的这种氛围，具体的了解东京奥运会的筹办的工作和赛时的组织情况，特别是呢有针对性的了解东京奥运会的疫情的防控的政策和它的一些办法，他们的整体筹办和运行工作严谨周全，特别是在细节的方面呢值得赞赏。同时呢他们从设备设施的硬件到这个人员等这个软件都贯穿了这个简洁的理念，让人们感到呢实用呢不奢华。 这其中防疫成为了观察员们最为关注的方面。疫情下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从到达机场、入住酒店，再到考察场馆，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医疗卫生处副处长王同国总结了可实施的防疫内容，这些内容也适用于北京冬奥会。 一个呢就是在国外奥运相关人员集中到达机场以后，这样的话要及时开展核酸检测，快速引导人员呢离开机场，也避免交叉感染。第二呢，就是要提前掌握每天到达北京的航班和人员的一个数量信息，合理安排机场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设施，并且设置好1米线，提醒人员保持距离禁止交谈。第三呢，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的一个区域，要安排好充足的酒精消毒规范工作人员佩戴口罩。第四呢，就是在身份注册卡激活柜台等等这些人员容易聚集的区域，这个多放置一些1米线的标识， 设专人啊维持秩序啊，并监督落实防疫措施。另外呢，就是在身份注册卡激活后及时引导人员疏散，防止人员的聚集。 而奥运会主办国如何直观地输出本国的文化，这是北京冬奥组委观察员王鲁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东京奥运会通过对奥运景观的精准的设计，把传统文化、特有文化向外输出，让王鲁娇找到了文化传播的契合点。 像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主色调是蓝色的，个的就跟那个泳池的那个蓝色融为一体，会让人感觉到整个场馆就像一个巨大的泳池。有名竞技场呢，它的主色调是红色的，跟对抗性的项目的特点也非常的符合。那么一进去就感觉是一种很热烈、很激情的这样一种氛围。比如高山滑雪这样是一个很速度型的项目，我们可以采取一个红色的呀，或者什么热烈的一种颜色。那我们的冰壶啊这种项目呢，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相对来说这个就是沉静一点的颜色，比较符合项目特点的。 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180天，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观摩和了解东京奥运会赛会服务和赛事运行情况，将为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根据行程安排，北京冬奥组委将召开东京奥运会学习成果分享会，详细总结梳理观察员此行的见闻收获，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提供全面系统的工作建议。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已经是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啊。也看到今天因为6:30的时候我们会带来进行赛场北京国安和天津金门虎的这场13轮中超比赛的转播。 对。 现在首发已经出来了，还是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依然是一个5-3-2的阵型，不过后防线上有一些人员上的轮换。刚才我跟康乐一看到说哟我们的歌星组合 哎呦 双双出战，刘欢和江涛涛哥都是在这个5个人当中啊，各是分居两边。 是这两名 杨帆和这个柏杨啊，柏杨也上了。 没错。这一说这歌星组合，如果在唱歌节目里一说这两位的话，那就实力派的歌手。 就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后防线啊，能不能扛得住像金门虎的冲击了。中场是陈忠国搭档着西哲和高天翼出场，锋线上依然是玉宁和巴坎布。而天津金门虎的阵容当中，前锋是他们的外援马格诺，而中场还有一位外援是卡达尔。 是，这个阵容出来之后，看看大家有没有对于这个阵容的一个点评。这边草球争春也给国安加油呢，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跟会盘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今天晚上的球是6:30开始，这个时间大家一定不要记错了。可以跟我们提前的互动一下，来说说这场球您的一个前瞻和感受。美少女她说了，认为国安肯定行，这场没问题，打天津，好像以往 都没问题， 也不一定，曾经出过问题。 这个赛季反正至少金门虎的这个冲击力还是有限的。不过现在我们人员短缺之下还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打得不好看没关系，关键的是要全取3分。那关于冬季奥运会，其实虽然说冬季奥运会落幕了，但是还留下了很多值得让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对， 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88枚奖牌，但是这88枚奖牌背后需要有一些冷静的思考，所以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原人民日报资深体育记者汪大钊汪老师，跟汪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汪老师您好。 汪老师好。 主持人你好。 咱们也说一说哈，这几天其实夸的 声音都已经特别特别的多了，因为确实我们在奖牌的数量还有金牌的数量上都是创造了一个凭境外的最好成绩。那这一届奥运会我们取得的各个项目这些优异的成绩，接下来啊怎么去在三年的巴黎周期之内再去发挥像一些项目当中啊新型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呢？ 我觉得谈到体育的体制问题，举国体制和其他国家他们采取的体育体制一样，都是有利有弊的。世界上没有一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关键是它一定要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要适合世界体育的规律，这样的体制才是可取的。那么中国的情况呢，应该继续实行举国体制，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很高的竞技水平。但是同时呢，又必须加以改革，丰富和完善传统的举国体制，比如说要限制原来那个举国体制当中的一些弊端，具体说就是青少年的发展德智体美劳要全方面的综合发展他们的素质。我们传统的举国体制呢，显然在五个方面当中体这一面是非常突出，但是其他的那些素质呢好像是差一些，不大平衡，这是今后在培养人才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 那当然这一次我们在东京奥运会上看到了一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关注不到的，或者说没有对他寄予厚望的项目能够获得好的成绩，但是也有在三大球项目上，我们这次其实除了女子五人和三人篮球，其他的几个项目的成绩是比较暗淡的，男子就更别说了，连来都没来了。那也让我们对国内的职业联赛这几年的发展啊开始又回过去思考，这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可以证明说国内的职业联赛的改革到目前为止都不能算是成功过呢？ 可以这么说。全面的来讲是没有成功，只是局部的取得了一点突破而已。实际上呢，不光是在中国，就是全球范围内真正够得上职业化的只有两个，就三大球当中只有两个，一个是男子足球，一个是男子篮球。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女子的五人和三人的篮球其实都不是职业化的。那么严格的职业化呢，就是你要通过市场，你要通过打球自己能养活自己，能够给社会也创造价值，这个还都离得比较远。那么尤其是这个发展体育文化是很重要的，我们说 NBA 怎么样，说欧洲的那些足球的联赛怎么样，人家都有一个上百年的文化底蕴，我们呢这个职业化的改革仅仅是把球队的经费来源从财政拨款转向了市场，那么这样还不是彻底的职业化，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扩大职业化的那些弊端，其实也不一定能提高水平。关键是我们的职业化如何能够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做到这些的时候参加奥运会我觉得是早晚的事情，大家还等得起。 这真的是需要一个群众真正意识上的转变啊，大众基础的这个转变。当然除了竞技的成绩，其实这一届夏奥会也是通过更加广泛的这种社交媒体的传播，我们也看到刚刚在领奖台上拿完了金牌的奥运冠军一下就在全网就成为一个热搜的现象了，比如说14岁的跳水的小将全红婵，他可能到现在自己都是一个处在这种蒙圈的状态里哈。所以您怎么去看这个流量对于运动员的这种精神消费呢？ 我觉得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像过去甚至于我做记者的时候去采访的那些前辈们，他们很多人呢只是对当时数量很有限的那些明星如数家珍一样了如指掌，因为那时候呢就那么几个亮眼的星。那么现在呢，我们整体水平提高了以后，优秀运动员越来越多，他们在这届奥运会上取得的那些成绩，有一些都是新的项目，过去没有这个，或者没听说过这个项目，或者是没听说过这个运动员哪儿冒出来的。这样一来呢，公众的注意力肯定是分散的，也是多元的，他总有过去关注不到的一些新人。那么大赛当中呢，这些运动员夺得好成绩以后一定会引发人们的关注，这是一个好事情。 不过呢，在运动训练之外，连这些明星们的生活琐事、鸡毛蒜皮都非常的关注。我觉得这就已经不是在寻找榜样了，而是只作为一些谈资，那就有点无聊了。因为这个体育的东西啊，它不能够商业化或者是娱乐化，只是它其中具有可以商业操作，或者也是具有一定的娱乐成分，但是一什么都给化了，这就有问题了。 这事儿就大了哈。所以确实现在我们也是看到，通过这一次的更多的这种社交平台的这种疯狂的传播，现在有一种声音是觉得，哎呀，冬季奥运会上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带来的这些成绩，包括运动员展现出来的那种面貌，重塑了中国的审美。因为确实现在对于青少年而言啊，这些00后甚至10后，审美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在这个现在这种流行偶像的带领之下，这种饭圈文化的荼毒之下哈，在互联网的时代更是说颜值即正义。那您觉得对这些青少年的他们审美观的影响会因为这一届奥运会改变吗？ 我觉得其实这不是青少年，更不是孩子们有什么错误，还是成年人的引导问题。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看的，一个孩子不会天生下来就喜欢某一种东西，他一定是受到大人给他营造的这个环境的影响。我想体育呢，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现实表现。像奥林匹克的理想，更快更高更强，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个时代就面临着中国如何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这个标准呢，不在于金牌增长多少，而在于加强体育的文化和教育，要发挥这个功能。比如刚才你提到的审美问题，那么体育之美就不只是在人的形体如何、技艺如何，而更多的呢是在于健康、积极向上的那种风貌。 所以真的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哈。这次奥运会作为一次奥运的盛宴，可能是一个具象化的特别集中的展现和开始，但是真的去改变这个青少年孩子们的这种审美观，还是需要长时间的推动。 是。另外汪老师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关注奥运会的时候，肯定啊关注比赛，关注赛场运动员们的精彩发挥，同时也关注这个争金夺银，在这个奖牌榜上边此起彼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了，还是一个老问题，就是奥运会这样的这个专业体育竞技体育层面的之外，其实很多普通人关注的是这个全民健身啊，大众的这个体育方面啊，您能不能从这一方面也跟我们谈一谈啊？您觉得未来在哪些项目当中啊，您期望能够看到有大众更多的一些参与呢？ 我们过去很长时间把这个体育的普及和提高，认为普及呢就是为提高打一个基础，从更多的人群里边去寻找那些尖子苗子，把他们培养成竞技的明星，然后呢这些明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是要引导更多的人去继续扩大这个普及的基础。实际上呢，这样把这个普及的意义就变成了为优秀运动员做这个垫底儿，好像过去形象的老说是做金字塔的这个塔基。其实现在这个发展，尤其这次新冠疫情教育了大家，很多专家都说防疫的最好的办法，第一就是锻炼身体，提高你自身的免疫力。现在呢，中央的很多这个文件啊，提倡的一些精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健康和这个健身之间有着过去我们不太在意、不太这个做的一些方面，其实今后呢，必须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考虑。我觉得这是未来大众体育的方向。我们评价的标准，一个地方的大众体育开展的如何，也不是涌现出了多少苗子，而是群体的整体这个身体素质如何。 好的，谢谢汪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评述，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再见，汪老师。确实汪老师谈到了很多这个关于体育的冷思考，也谈了很多这个很深刻的话题。包括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刚才说到了，我们对于这个金牌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其实呢这个看法是越来越成熟了。原来所谓的有一些的这种观点啊，认为唯金牌是最珍贵的，其他牌都不看了，那是以前的观点啊，这是老观念了，现在已经是完全改变了。 嗯，人类都在朝着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个奥林匹克格言去实践自己。我们也继续来看看最近的一些热搜的体育新闻。那最近呢有一段航天员互相采血化验的视频，也让不少的网友说啊，差点忘了咱在太空还有仨人呢啊，还有不少网友都比较的好奇啊，就是好奇航天员在太空能够看奥运吗？ 嗯 啊，那现在三位航天员也是通过视频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奥运的观后感。 是， 像汤洪波就说，虽然太空的生活很忙，但是每天休息的时候也会通过电视收看奥运会， 嗯， 给他们的太空生活增加了很多的乐趣。 是，可能稍微有点延迟，但是看的应该挺全乎的。另外航天员刘伯明也说了，中国运动健儿挑战自我，取得很多的优异成绩，创造很多新的记录，振奋了国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也由衷的为他们感到高兴啊。 嗯，那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全红婵啊，这是咱们跳水女单十米台的冠军得主，小将全红婵说，感谢奥运期间网友的支持，他说第一次的奥运之旅结束了，很开心很满足，感谢各位哥哥姐姐的支持啊。确实全红婵受到了这种全网的热捧，就像是一个团宠一样。 是， 到现在为止这个热度还没有消失。 嗯，一位非常喜欢吃零食的小朋友，未来想要开一个这个食杂店啊，小商铺的这个小朋友 有点让我想起来解忧杂货铺了。 哎，反正他是很喜欢吃零食的，据说现在已经有相关的这个方面啊，帮助他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愿望啊，已经有了一个店铺了，未来一旦这店铺开起来了，那网友肯定是纷至沓来啊，都去买东西去了。 而且这一次全红婵她的成长的历程，她的成长的故事也是牵动很多人，因为出身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又为了母亲治病要跳出好成绩，也引发了很多很多的关注。那在她夺冠之后，哎呀，这各方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就开始动心了啊，有的企业说要送房，有的说要直接送一铺子，有的甚至说要送现金。 是， 全红婵的父亲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一个都没收啊，感谢他们的有心啊，但是这样的生活的改变需要他们一家人共同的去努力。 是，就是心领了，我看到那个视频了，真有这企业拿多少钱，然后包括一捧鲜花，结果人家把这鲜花说我收下鲜花了，钱不能要啊，因为这个确实你说这么多钱啊，谁都来捐。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做法啊！当然了，我们继续来关注、 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好，极速锐评，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啊！就是这次在田径赛场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优秀的突破的时刻。我们继续来听窦宇佳带来的分析。 我现在是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的外面。闭幕式呢是刚刚结束，那么这一次的闭幕式我们非常开心的是苏炳添担任了中国代表团的旗手。那作为一个田径记者，我真的感觉到这是田径人的荣光，因为苏炳添呢在这次比赛上虽然说没有拿到金牌也没有拿到奖牌，但是他的表现他的突破是有目共睹的。100米半决赛跑了9秒83，创造了亚洲新纪录，然后在决赛呢跑了第6名，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突破。能够担任旗手的话呢，在我看来这是实至名归。那苏炳添不仅在100米单项上实现了突破，他还领衔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再一次闯进了奥运会的决赛，并且在决赛当中啊跑出37秒79，追平了全国纪录，并且最终收获第4名，这也是中国男子接力队在奥运会上的最佳战绩。那么女子接力队的四个姑娘呢也是非常漂亮的闯进了决赛，并且最终收获了第6名，这也是中国女将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因为大家还记得哈，在上一届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将呢是闯进了决赛，但是呢没多久，那么在预赛当中犯规的美国队申诉，她得到了重新跑预赛的机会，结果呢她一跑就把中国队挤到了预赛的第9名，无缘决赛，当时非常非常的遗憾。在本次比赛当中，中国姑娘们凭借实力 漂漂亮亮的闯进了决赛，非常非常了不起。但是虽然说呢，中国男女接力啊，分别是获得了第四和第六，已经是历史最佳的战绩，但还是要说他们的交接棒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那这次比赛呢，出现了很多的瑕疵，甚至呢，有一些失误呢，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那可以大胆的去猜测一下，如果说没有出现那些瑕疵的话，我们男子接力队至少能够登上领奖台。但是呢，发生的事情没有办法再去追回，我们只能去在未来的比赛当中，未来的训练当中去尽可能的去弥补，这也给我们未来提出了新的方向。但是呢，我们就很关心苏炳添能否再继续坚持。那么这几天呢，我们跟他聊也是得到比较乐观的信息，就是他说如果国家队需要他的话，他将义无反顾的坚持。这届奥运会呢，非常开心的是我们在女子铅球和女子标枪这两个项目上拿到了金牌。这一幕呢，非常非常像30年前同样是在日本东京的国立竞技场第三届世锦赛，中国女子铅球和女子标枪拿到两枚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就是跟当年如出一辙。其实呢，在这几个奥运周期里面呢，铅球标枪啊这两个女子项目一直是中国队的冲金的项目，尤其是铅球。那中国铅球大姐大巩立姣呢，她是1989年出生，已经是30而立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了，但是宝刀不老，她已经两届世锦赛上夺得冠军，而且呢，今年距离她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已经过去了14年。这么多年以来呢，她一直处在世界的最前沿，两届夺得世锦赛冠军。那么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她拿到过第四、第三、第二，唯独缺一枚金牌，终于在东京他金榜题名，也是实现了多年的一个夙愿，这也是中国田赛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那么说到女子标枪刘诗颖的夺冠呢，也许很多人会认为稍微有点冷门，因为我们可能更熟悉吕慧慧，因为吕慧慧是连续多届世锦赛都站上了领奖台，她的个人实力呢是非常强的。但是刘诗颖呢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狠的硬角色，在2019年多哈世锦赛上，当时是带伤出战的刘诗颖是拿到了第二名，非常宝贵的银牌。那么今年呢，在大家发挥都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刘诗颖依然能够调动起来，在第一投一枪制胜，这又跟30年前东京世锦赛当时徐德妹也是凭借第一投拿到冠军的这样的景象如出一辙。那其实不管是巩立姣，不管是刘诗颖，我认为他们的金牌都是水到渠成，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收获了，所以说他们拿到了金牌。其实呢，我们一直以来呢，对于女子投掷呢还是有一定的远忧啊，因为中国队的这几个当打之年的女将呢，客观来讲相对都是资深的老将了，你像巩立姣啊、吕慧慧、王征，这都是80后的选手。那么世界上已经有很多00后的选手在逐渐的抢班夺权了，但是呢，也就是在今年，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女子投掷已经有一批新的人逐渐地上来了。比如说女子铅球上海队的小将宋佳媛，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获得了第5名，而且她是相对更加的符合世界潮流的旋转式的技术，可以说呢未来不可限量。那么巩立姣呢，也虽然说是个80后，但是呢她也会继续的坚持，我相信这样的新老搭配一定能够保持我们这个项目的长期的稳定性和优势。但是相对无奈的就是在后博尔特时代，博尔特的自己的老家牙买加呢是没有人能够接上班，现在他们整体的一个水平女子非常非常强，但是男子呢已经从原来的世界最一流退化到了目前可以说3流的一个水平。那就在牙买加男队相对没落的时候，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意大利非常非常强悍地站了起来。这次呢，意大利拿到了5枚田径的金牌，而上一届里约奥运会他们一块都没有拿到，这次拿到的5枚金牌也都非常非常的具有竞争力。比如说男子100米，比如说男子4x100米接力，再比如说男女20公里竞走，以及男子跳高，都是非常强。尤其是他们的短跑，突然之间成为了世界一个不可忽视的劲旅。那么意大利的崛起呢，其实也给中国队带来很大的启发，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因为过去我们可能陷入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就一说短跑可能就是美国的天下，就是牙买加的天下，就是加勒比的天下。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欧洲一些国家逐渐的崛起， 非洲的一些国家逐渐的崛起。非洲过去一说非洲都是长跑厉害，现在非洲的西非的一些国家，比如说纳米比亚啊，比如说尼日利亚，他们的短跑也非常的强。等于说世界目前的格局没有什么绝对的霸主，而是大家群芳争艳。当然我们自己也是有绝对的机会，比如说苏炳添，那么现在呢，虽然他是即将32岁，但是依然创造了个人新高，说明呢年龄不再是困扰，不再是问题。我们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坚持啊，不仅说自己可以不断的追梦，而且呢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传帮带的作用。因为现在男子短跑这个项目上，我们国内的一批新秀呢逐渐的开始牛起来了。我相信男子短跑可以在未来几年逐渐成为中国队的一个优势项目。那整体来看呢，虽然说这次中国田径队啊在奥运会上所拿到的奖牌金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没有里约更强，但是我们这次呢还是非常的欣喜，因为我们实现了很多的突破啊。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奖牌的选手之外呢，啊还有像王春雨在800米这个项目上拿到了宝贵的第5名，还有像格曼奇闯进了女子100米的半决赛等等等等，这一批相对年轻的选手逐渐的开始展现出他们的这种强悍的姿态。我们相信在未来再经过一段的磨砺，他们可以在最高的舞台上大放异彩。那么纵观世界的田径的局面呢，我们可以非常欣喜地看到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男女400米栏的决赛。这两个决赛呢都是在东京时间的中午举行的。按说呢中午举行这样的竞赛的决赛可能不容易出成绩，而且当时的气温呢甚至都接近40度了。但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美国的本加明，在男子400米栏的决赛当中，两个人都刷新了此前的世界纪录，特别是瓦尔霍姆跑了45秒94，这个成绩在很多国家男子400米平跑的这个选手当中都是数一数二的，非常非常强悍。那么女子400米栏同样如此，前两名美国的麦克劳克林以及穆罕默德这两个选手跑进了52秒，而且两个人也都刷新了此前的世界纪录。那么第三名啊，荷兰的博尔也非常的强悍，他打破了欧洲纪录。多人开花那么强悍的一个表现，让我们看到了田径的新的希望。人们一直在关心，在后博尔特时代，世界田径谁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当红的，可以引领这个项目发展的一个世界性的大名角儿。目前在我看来，瓦尔霍姆具备了这样的气质，那女子麦克劳克林同样具备这样的气质，还有就是男子撑杆跳高的小将啊，可以说是小将，杜普兰蒂斯来自瑞典，这一次呢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金牌，而且呢他在去年是3次打破男子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同样也是前途不可限量。那么这样的一些人，虽然可能他们的项目哈没有博尔特当年的100米那么的风光啊，但实际上他们的实力也都非常的强，能够给大家。 中超即将开赛，战火重燃。北京国安招商银行推出全新联名卡，全新的卡面设计传承国安精神，勇向前，为北京，为国安加油，期待您的加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康乐。今天下午受弱冷空气和地形的影响，我市西北部和北部一带雷雨云团发展出现了雷阵雨天气， 截止到16点，雨量最大的地方在延庆的襄营乡政府，累计雨量为19.5毫米。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还请大家注意防雨防雷电。另外，明天进入末伏了，天气潮湿闷热的局面将逐渐缓解，而明天午后山区还会有雷阵雨，请大家尽量不要到地质灾害风险大的地方去活动。具体的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3/4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强，户外请注意防护。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康乐，希望您有好的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18:0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晚间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金戈铁马板块。那我们的特别节目也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 是今天是我们特别节目的最后一天，当然今天晚上的还会有转播，转播哎，还会有夜话呀。 是啊，还会有体坛夜话。 对， 所以今天啊，您就是且听且珍惜， 是 啊，燃在东京就只此一天了。 对，下一回我们刚才也说了，得是3年之后的巴黎了，那个风格感觉肯定是大不同了。 所以在这个时段，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晚间要进行的中超的比赛啊。现在北京国安是刚才正在场地上去适应采场了一下，18:30这场第13轮的比赛就要展开了，北京国安将要面对的是天津金门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吧，把上一场跟河北的这一场一分忘却啊，拿到3分才是最关键的，保住自己在赛区的前4才是最关键的。 对， 我刚才也给大家已经是介绍过了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咱们在后防线上还是做出了一个相对面积比较大的调整，刘欢、江涛都出山了， 是 于洋还有杨帆 出山了， 经常搭档的柏杨作为这个 U23 的球员也是出现在了后防线上，中场是池忠国、西哲和高天仪搭档，锋线依然是张玉宁和巴坎布。当然天津这边人家还是有外援的， 没错刚才你这么一介绍，说用这词说出山了，让我想起了这武侠小说当中实力非常强的这些人啊， 闭关之后是吧？ 闭关7749天出山以后，往往给大家一个非常惊讶的表现。 我们真是期待今天，毕竟天津金门虎，你说他是一个弱旅，确实也是啊，但是人家有外援啊。后防上有卡达尔，前锋线上又有马格诺啊。我们马上请天鹰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本场比赛。天鹰你好， 天鹰你好。 小凡好，康乐好，大家好。 这场比赛咱肯定目的就是很简单，全取3分。不过拿到这一份首发之后，我们在人员上还是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天鹰是不是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对，因为这次的首发名单啊，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哈。 嗯， 可能大家会觉得哟，有点意外是吧？ 是 当前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之下，怎么还这么轮换了？ 哎，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没有办法的办法。首先是于大宝有伤了。就是于大宝是伤了，然后在中后卫的位置上面换了柏杨，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咱们现在中后卫就这一个1到2个这个后防人选了，不多了已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两个边翼位上面， 大家其实会看到，的确我们两个编译位原来这俩人李磊王刚这都是国脚对吧，国内顶级编译位，但是这几场比赛这两各队员的确没有踢出我们预想中的水平，太疲惫了，而且是都是从伤病当中恢复的。大家可以想想王刚，想想李磊，这几个赛季以来伤都非常重，都是刚刚恢复的，所以他们的状态也真的是不好。所以说，中后卫的位置上柏杨上是正常，另外一个两个边翼位呢，那边刘欢，然后这边呢我们看是江涛，这两个队员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跑动能力都非常强，跑动能力非常强，而打这个位置恰恰对这个能力要求就非常高。 是， 而且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哈，好好关注一下这场比赛，我认为谁有可能会打的会比较令大家意外呢？我认为是刘欢，因为刘欢对，因为刘欢在此前在国安比赛当中，他的确不太显，是吧？ 是， 原来在我们的四后卫当中，他踢左边后卫不太显，但是刘欢其实打这个边翼位的时候，他其实踢的是不错的。在很多的比赛当中啊，包括他在重庆的比赛当中，他踢这个位置是有点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说，回到一个自己更加熟悉、更加能发挥他特点的这个位置上面，我觉得刘欢也许是这场比赛的一个惊喜的到来。 我们真是希望如此。有速度啊的刘欢啊，看在这个左边位的这个位置上，能不能创造一些啊新的变化出来？那当然，对方还是有外援的啊。这个防线上有一个卡达尔，锋线上有一个马格诺。我们这场也是依旧采用一个5-3-2的这种阵型。听人觉得这场我们要是想一个是防守端做好，还有就是撕开对方的这个防线进球的话。打开射门靴需要做到哪几点？ 啊，其实你看这一次的对手的防线啊，刚才小凡说了，这卡达尔，咱都知道卡达尔的水平其实真是挺高的。原来在中超踢的时候，大家就看到了，评价非常非常高。 是。 另外一个就是天津队其实一直在踢一个跟咱们差不多，就是三中卫的。他这三中卫是卡达尔、李宗义、金洋洋，在此前比赛当中，这三位大家只要看过这几年中超都知道。水平是非常好，对吧？都曾经是国内的这个中后卫的顶流，就是身价最贵的几个人，所以对手的能力其实并不弱。我们想打开对手的防线，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如何做？我认为今天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人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就是他有可能是意想不到的，会是本场比赛的一个胜负手，是谁呢？是柏杨。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的上场会让国安队在中前场的 U23 的问题上面换人更加灵活。原来你只有高天意的情况之下，中前场很难换人。然后，如果是柏杨上，如果发挥的还稳定的话，那么高天意可以被换的话，那么在中前场我们可以进行的人员调整会很多，就有可能我们会出现朴成、西哲，包括池忠国，三名国脚队员都能够出场踢中场的可能性。那么给我们的这个中前场的这个支援会更加的大。如果我们这么换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最好的三个进攻型中场都在场上，我认为才能够解决我们尽管是张玉宁、巴坎布都在，但得不到支援的问题。国安队其实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前锋线还是原来的主力锋线没变，还是这俩人，但得到的支援那可跟这个奥国比埃拉赛的时候那差了不只是一点点，差了非常多，对吧？ 对， 所以说让我们最好的进攻队员顶到前面去支援我们的前锋线，才是本场比赛打开天津队大门的一个核心。 是提到了中场的支援，相信看到上一场比赛，包括前几场比赛，大家会有对中场的一个评判啊，一个对比。尤其看到有的朋友就说了，说朴成好像在场上时候这个作用还是挺明显的啊。天英你怎么看？就是国安现在这个中场的一个配置。那今天这场比赛的首发当中，看到中场是这个以张稀哲为主，另外高天意和池忠国啊，这三位你觉得他们在这样的对于巴坎布和张玉宁的支援上边你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组合其实是之前国安队在比赛当中经常用的，由于有1-2-3嘛。客观的说哈，我认为这个组合的支援的能力不是特别强。应该说本质上来讲，池忠国、西哲两个队员在此前的国安阵容当中都是给这种超级外援啊打这个下手了，就是说是给超级外援做助理的。真正的能够组织进攻最后一传，在前场能够控球决定比赛进攻方向进攻节奏的不是他们两个人。而高天意在原来的江湖队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成为球队的进攻中场核心，所以这三个人都不是纯的进攻队员，都不是纯的这种进攻的决定者。而只有朴成，我记得咱们在节目当中做过好多次，我每次给朴成的评价都是一个 他是区别于国安奥古比亚拉这个进攻体系之外的一个队员，他能够建立自己的独有的特殊的属于他的进攻的体系。因此当奥古比亚拉的体系由于人员问题而不存在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能把朴成这个进攻体系再用起来，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朴成是真正能够让国安中前场进攻升级的队员，要把朴成这个能力要用出来。 嗯，我们也期待啊，这个中场真的有了 U23 这个更多的调换的空间之后，能让中场真的能组织起来啊。当然今天这一场估计场面上不会特别的好看，所以现在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些看球的球迷来讲，也得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就是我们不求那个过程，但求那个三分的结果，是不是？ 对，其实跟大家开个玩笑说啊，此前我们踢的跟那个咱不说那个队是谁了，踢的跟那谁一样哈，看着对手啊不断的来传控踢啊什么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踢的有点乏味，踢的有点没意思哈，踢得有点这个慢了什么的哈，那个时候大家这个胃口被调高了，心态被调高了，是吧？吃惯了这个满汉全席了，现在回到了现实当中了，发现哎呦，我们也摁不住对手了，控制不住局面了，没有控球优势了，踢得有点这个没有什么优势，挺被动了，甚至有的时候还，这才是回到真实情况当中了。这个情况大家会更加怀念当年摁住对手使劲摩擦，虽然赢不了，但他场面很占便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对那个时候挺怀念的。 真是啊，所以现在我们得认清现实，脚踏实地的一场一场的拼下来啊。 是，当然了，这个关注国安呢，这个人员的变化当中啊，金敏哉的事儿，天英，你这几天有没有一些新的思考？ 对金敏哉这个事儿，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挺深的，因为这两天啊跟那个这几天啊跟俱乐部这边啊也在联系啊，就金敏哉的问题。我觉得俱乐部能够把金敏哉放走，我认为也是两全其美吧。第一，金敏哉自己也不是就是一门心思的跟有些外援似的，跟谁似的，跟那个奥古似的哈，人家奥古是在外国在欧洲见惯了世面，见惯了场面了，心真的是在国安这边定下来了。那个金敏哉在国安的时候，那也是机缘巧合，要不是康熙大帝这个自己这个出了点事儿哈，他可能也来不了国安。所以说他来国安是运气非常好，赶上这波了。但是呢，他心一直没有定在国安，这咱们都承认，对吧？ 是， 也没有打出他的水平。因为我跟几个就是咱们老国安队的队员在聊，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昨天，我就是说这个金敏哉的问题，我说咱就是你们专业哈，您跟我谈一话题，我就问你。您觉得金敏哉踢得怎么样？打没打出他的真实水平？咱们这个队员也，咱们这个老哥几个也在说什么？说你看，大家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说他的确能提升咱们的防线，但距离外援的水准还差点。也就是说，他的确水平不错，但够不够带来巨大变化的外援的标准，咱认为不够。然后金敏哉就走呢，给俱乐部能留下转会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另外一个金敏哉的走呢，对于他个人来讲，趁着还年轻，又梦想去海外踢，对吧？土耳其这个球队又给了他这个最低解约金，到以后他再能够去豪门再去踢的时候，门槛也低了，对吧？那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好事儿。如果有一天我们抬眼望去，哇，在曼联、皇马、巴萨的阵容当中看到了小金子，是吧？那我们是不是也能说，哎，这位朋友原来在我们这儿也踢过？也是经过我们这儿的锻炼出来的一个队员，是吧？只能深深的祝福他，但是他跟我们国安之间真是说白了没什么缘分。 确实是，就是人一直在这儿，但是心一直没有定下来啊，一直想着那个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美好啊。不过这次金敏哉去到了费内巴切，他也要又跟一个中超老熟人要再次联手了，那就是前上海，那还是要上岗的主教练佩雷拉，他俩又要继续合作了。天英怎么看接下来的这个合作呢？ 他在这个队里面啊，除了佩雷拉之外，还有原来咱国安那个门将，然后就是国安那个门将教练、守门教练，也在这个队。其实他的熟人还是挺多的，而且就是啊，中超旧人也是挺多的。对于他来讲，就是咱们首先承认吧，佩雷拉肯定对他的了解情况比别的人要更好。另外一个呢，他是俱乐部花大价钱引进过来的，应该说啊会重点的来使用他。客观的来讲，他的实力我认为在土超联赛还是比较拔尖的。大家想想当年的伊尔马茨，对吧？ 在国安踢那的确非常棒，到土超一样平汤，一样是这个平扫孤侯，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证明土超的联赛水平可能就是对于超级球星来讲还是够的。所以我认为就是佩拉跟他一起的组合呀，一起的搭档啊会非常好，就是两个人能够打出比较好的成绩，能够打出比较好的这种配合，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机会吧。因为别的人对他不熟悉可能用不好他。 是，当然这边我们也关注到了中超第13轮当中，艾克森是又是取得了进球，现在120粒进球打破中国顶级联赛的这样的一个进球记录。这个数据如果说冷不丁一看的话，感觉是这个人太厉害了啊，他太有统治力了，仿佛是一个现象级别的中超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天英，你看这个数据，你是什么感受？对于艾克森现在的状态，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吗？ 我觉得艾克森的整体表现有点怎么讲，总的来讲哈，跟前后的反差有点大。就是他刚来中超的时候呢，真是我觉得有一阵儿有点看上去天神一般的存在哈，什么球都能打进去，而且是边路、中路啊、前腰都可以打，特别罕见。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呢，就从国家队之后呢，我觉得他整体的状态在下滑，但是他依然凭借他的天赋，他天赋在这儿，他吃他的天赋就够了。其实我看了艾克森的表现，更加觉得李俊宇真的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这个中国本土前锋的绝唱。就是说你看到艾克森这种水平的球员打了中超这么多年，进了这么多球，那当年李俊宇的那作为一个中国本土运动员，他的成绩他的成就那真的是更值得骄傲。就是很多年以来我们再也没有出过像他这种水平的球员了，像李俊宇这种各种比赛各种状态各种球都能给你打进去的人啊，在门前感觉这么好的队员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过了。其实看到艾克森，我感觉希望他能把更好的状态带到中国国家队当中去，这是第一。第二，我看到艾克森更加想到我们的中国足球已经好多年好多年没有出过像李金宇这种风格的前锋了，真的是挺遗憾的，挺遗憾的。 真的是在金元时代开始之后，基本上这个锋线上进球的任务就是超级外援包办，所以国内的这种本土球员想要去踢出来啊，想要成才也是太难了。但是现在联赛又回归到了一个咱们就是小周就咸菜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希望能更多的人才能够涌现出来吧。谢谢天英带来的分析，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再见。 好， 再见天英。 那刚才我们也是在同时关注的另外一场比赛的进行，就在中超第13轮的比赛当中，上海申花现在已经是4-2领先于大连人了啊，这比赛应该还没有结束，这第一个进球4分钟就来一个，以及第65分钟的进球都是由莫雷诺给巴索戈的助攻。那在第47分钟下半场刚刚开始之后，莫雷诺又由孙世林助攻一个，打进一球。还有上半场第15分钟是梅泽耶夫斯基的一个点球。 是，这边看到国安是刚刚是下了大巴，现在正在采访的是国安的主教练比利奇，我们推上去来听一下吧，看看有没有最新的一个对于比利奇的一个采访。这边应该是并没有。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点评。这边吴梦生说了，中超的绝唱啊实在是太多了，简直是太多了，说的就是这些大牌的外援。是， 我们来听一下比利奇是怎么来表达的。 然后再考虑到有一些伤病吧，我们一些替补队员最近这一段也很努力，训练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觉得应该也给他们一些机会，我希望这样的轮换不会影响我们取胜吧。 好的，谢谢。 谢谢。 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整个今天首发阵容当中的一些轮换，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啊。 是给新人机会。 对，毕竟是这么密集的比赛，虽然说在后防上有一些调整，但是1、2、3的名额让我们有一个可以替换的空间。 对，而且确实感觉比利奇教练他对于新人的这样的一个信任，还是很充沛的啊。确实，我们经常讲得给新人机会，平时给他机会练。关键时刻他才能够这个站出来挺身而出这个机会就是平时的这些比赛大家认为的重要的比赛总想谁谁谁能够这个站出来，你平时不这么练关键时刻也出不来。 托尼伟说，现在看起来国安是要跟申花争着进入冠军组，争冠组啊。 啊， 可是申花呢，家里的余粮可比咱多多了。 嗯， 人家有这么多位强力的外援都在场呢，只是说前一阵儿闹内荒啊，这 对呀， 内忧 内耗啊， 真是耗不起。那现在这内耗的啊，主要的负责人已经撤了， 对呀， 是不是现在申花要起势了？ 哎，这个是一个看点。另外就是我们在联赛打了前两轮的时候，当时就是纷纷表示申花是最大的争冠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啊，是吧？最大可能性的一个球队，但是你不得不说，联赛是慢慢征程，中间什么这样的剧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个耐力最好能挺到最后的球队才是最大的热门。 嗯，有的时候你这更衣室摆不平，或者队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没有解决好的情绪方面的问题， 对， 那即便手里是一手好牌，也很难打得出他原本的那个感觉来。 是，哎，刚刚看到了。南方指导已经是在外边备场了，等一会儿南指也是将为我们带来这个国安队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播。是， 一会儿18:30的时候进行赛场，继续会为您带来中超第13轮北京国安面对天津津门虎的这一场比赛。有很多的家里人都在问我们啊，明天开始的节目的安排是什么样的？从明天开始，早上的雄鸡是7点到9点，延续半个小时的时间，加量不加价。晚上的金戈铁马的更是非常精彩的，完全一个全新的样态会呈现在大家面前。 加了一个小时， 对，时间还是像现在一样，5点到7点。 对， 但是那个内容，花样非常繁多。 对，除了坚持我们体育的老本行之外，体育的东西肯定给大家是如数的奉献。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资讯，还有娱乐啊等等等等，您想听的。在我们新改版明天开始的这个金戈铁马晚高峰5点到7点都会有。 这边还有像听众晨晨说，河北怎么打得这么好啊？最近想不到发不出去工资 啊。 那是因为外援都已经给上海了，保利尼奥都卖出去了，还是有钱发工资的。 是，就是这个钱的问题上解决了之后，解决了球员们的后顾之忧。你看，马上这个踢球的劲儿都不一样了。 我是曼联，有点担心说，不知道咱还能进争冠组吗？如果后边的比赛踏踏实实的啊，每一场啃下来，转换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 对， 也是有机会的。 托尼老师也说了，这个当时你们怎么一个劲儿的夸这崔康熙好啊，这康熙这怎么怎么好， 尤其是上个赛季啊， 这不只是我们夸呀， 对，给上海申花带的，是不是？ 对呀、 无论是意志品质方面还是战术素养上， 是， 其实都是有很大的改观的。 没错， 防守端很像一支传统的这种这个韩国联赛的球队、 是、所以说让我们想到了一点，就是说一个外教他在球队当中如何能够非常平稳地带的这个球队。我认为第一点啊，不是说他的业务水平多高或者怎么怎么样，个人能力多强，他必须得与整个团队是非常和谐相处的一个过程，否则就会出现内耗啊，就会出现相互之间的不理解，那你水平再高也得被拿下呀。 日下长河说，广州队感觉也好些个外援走了，可怎么觉得踢的比咱们国安还是要稳一点呢。广州队外不外援的，人家有那么多的规划在啊。 是 啊，而且再者，我们曾经是非常依赖于中场奥古和比埃拉之间的连线的。 对呀、相当于你把这俩大腿撤了之后，这个风格上面就像换了一个队一样，少了这俩大腿，中场你不再像以前的那种掌控力了，而前锋也不像再像以前啊，这俩师傅喂的现成的，喂到嘴边儿，然后有些人还给吐了，没这好事了啊！现在每场比赛创造机会都比之前要少很多，所以更加要求玉宁还有巴坎布两个人的效率要大大提升才行。 所以我们也看看今天晚上在面对金门虎的时候，是不是中场和后防线上做出了一些改变？ 对， U23啊，有可能在中场是可以被替换的情况之下，当池忠国、西哲和朴成同时在场的时候，这个梳理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啊？这边彭也说了，李磊终于调休了啊，这个比赛太累了，确实是 李磊啊。 另外这个话别小心他也说了，这王子明应该是首发的，但是这个首不首发他会有这个阵容调配，我认为就是给 给一定的休息的时间，另外就是谁训练的这个状态好，一般就是谁会首发。 嗯，所以这个名单啊都是掌握在比利奇的手里，现在他也是运用了自己所有的智慧，去让每一场比赛更均衡一些。 是，貔貅他说了，刚才说的广州队是全花班啊，这全花班是不是带引号的？那 必须得是啊， 必须的是。这边还有6645说了，有国安的比赛看挺好的，也是在期待当中。确实，昨天奥运会闭幕之后了，大家好像突然这个感觉也不是特别的适应啊。这奥运会的时候，您只要打开电视就会有比赛啊，那种比赛非常密集的节奏，可能大家还要适应两三天。还好有中超的比赛啊。 确实，接下来我们也是看看这个阶段啊，中超的几场比赛的一个收官的节奏，我们自己也是努力的、踏实的去走好每一步，去争取继续留在赛区的前四的位置，留在争冠组。 是，这边北京五号线，这位老哥也提到了，肯定看了我们的视频直播，说你们这个大背板是不是也要换了呀？我们燃在东京这背板，这多好看啊，蓝汪汪的，这我觉得要不然先不换吧。这东京奥运会开的其实挺顺利，也挺成功的，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幸运啊继续的保留下去，也挺好的。 这边有上海申花的球迷啊，赵军来了，说你看还得康熙到底怎么样，还得申花球迷自己说 啊， 说康熙还是很不错的， 你看 拿过亚冠，也拿过韩国联赛的冠军， 对 啊，这只是说目前他可能跟申花不是那么的适配， 是 教练的结局那不都是下课吗？ 哎，是，或者是这个主动辞职啊，就这俩，要不你把俱乐部炒了，要不俱乐部把你也炒了啊。当然，这个崔康熙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在韩国真的属于教父级别的这个教练。他为什么来到中超呢？好多人分析说，他不是说为了想在业务上面继续提升啊，来到这个中超什么的，感觉能提升多少？他是想要拓展他的一个执教的空间，因为他在韩国啥冠军都拿到过了，好像没什么竞争力啊，想要换一换这个环境，到中超来挑战一下。是， 乐说今年他觉得国安和申花都是弱队的感觉。哎呦呦，咱现在是弱队，保级队求轻虐啊，咱们可别把申花也跟咱拉一块来，说就看谁掉链子。咱们的锋线玉宁也很累，以前赛程不紧的时候打90分钟也很费劲，现在场场都是超负荷， 是， 这就看比利奇啊，他一定会根据人员真实的情况去做一个最适合的调整。 对啊，队员都累啊，你看这个张玉宁包括张稀哲的头发好像今天没太抹发胶，我这么冷不丁看了一眼这说明什么呢？队员们这个确实比赛太累了，可能没时间更顾着这自己的发型怎么怎么样了。 好了，我们也看到马上就要开球了啊，我们也一起来期待这场比赛的开始。接下来将会由王毅和南方男指导一起为大家共同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